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681点，升195点，成交金额1,0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升2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124.4升4.4，安仔 A50 中国13.7毫4升2仙，南方 A50 14.5毫2升6仙，中国平安80.4毫半升3.5毫。汇丰控股71蚊跌7.5毫，建设银行6.4毫8升5仙，中国银行4.4毫半升4仙，工商银行5.7毫半升4仙，友邦保险42.05蚊升5仙，港交所179.3升7。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1.735，瑞士法郎7.665，澳元6.259。加元6.542，新西兰元6.017，欧元9.2059，每百日元对港元6.5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133。日经平均指数报16,885点，升2点。港金现价报11,23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14.8美元，卖出1,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比较车多嘅，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九龙城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龙岗道同埋城南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朗平新路方向朗平，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4。驾驶人士必须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0分钟新视野。 黄国英 A 股总市值都系40万亿咗紧，即系唔够股票俾人嚟炒。今年我哋国内咧就应该会有好多新股嘅，我估。 罗家聪， 传统嗰啲新兴市场冇咗呢啲投资出口，咁你成个经济增长一定走晒样，好难睇嘅。 尽在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60分钟新视野。黄国英、罗家聪、刘宇威不会冇态度，坚持有立场，有立场。 THK FM 94.8至97.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2，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精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嘅乐坛成绩表。诗仪包括李志刚、侯家明、 黄天仪、 凌子维、 崔杰彤， 强劲配搭，排出黄金诗仪阵容。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我整咗咁耐车，架车有事，睇下就知系乜嘢。凭我多年经验，几难嘅问题都搞得掂。 咁仲未够噃？机电工程处现正推行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注册咗资历同技能都得到认同啦。 老板同挂咪更加知道我哋嘅能力同经验，对我哋更有信心咯。即刻去注册啦！ 注册显实力，顾客老板齐上色。 苏童音乐，苏童陈思维 ，I'll be there。 呢首歌原来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嚟噶。 我哋其实是初初做主题音乐先嘅，咁直到 KK 同我讲我第三集其实有一个咁嘅，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知道嗰个画面啦。咁佢就希望我可以写一只歌，咁但系因为个 schedule 太 tight， 咁我话 sorry 真系冇时间。咁嗰晚4:00啦，未瞓得着。 咁就啊發覺，喂，我有隻作品都幾 fit 噶，咁我就不如試下撩兩隻字落去咧，咁樣就執下執下改下，咦，好似 OK 喎，咁樣就好自然啊，成件事係好自然就咁樣去咗。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 Costello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五个 Eric 拥有嘅特质：眼细、 性感、 眉粗、 有杀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三啊，下昼五点二 ，Hello， 打开眼界我啱啱 什么 见到啲咩啊？ 唔讲得嘅不计到 吓咁得意 系 啊！我有啲讲得噶 系啊！你想讲 就我啲嘢想讲就系咧，我发觉咧，原来真系经营生意之道咧，好多时真系鸡髀打人牙较软嘅。点无端讲咁讲咧？因为咧，我以往咧都试过去一啲食肆都有意外发生嘅，例如即系可能唔知倒泻啲咩啊。我最离谱系试过红酒都倒泻过嘅，即系唔系自己倒泻，系个侍应倒泻咗。 我有一个好经典嘅朋友啱啱同我讲， 系啊，你一阵可以发挥啊，可以发挥。但我系试过咧倒泻红酒整污糟件衫咧，对方都系。即系冇做过任何嘢去谂住补偿， 即系个侍应冇谂住， 系就系讲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咁样咯。 哦，有对唔住都好啦， 有对唔住已经 好好啦。 咁但系我发觉咧，有啲 讲好快嘅，就一分钟俾我讲呢、這个， 佢真系好想讲 啊。我朋友啱啱去嬲到，唔系佢事后先识嬲啊，佢当时完全唔识嬲。 系 咁佢咧就系嗰日去食饭嘅时候咧，咁我佢摆咗个电话咧、就响个台边咁样样啦。咁然之后佢系食粥噶。好啦，咁嗰个侍应埋到嚟嘅时候呢，咁係一松手，成个粥淋咗上去个电话上面。 哇咁救唔到㗎喇。 好啦，咁我个朋友咁就当时呆咗啦。好啦。跟住嗰个 waiter 呢就哎呀。 佢只个 A 系咋。 跟住大家静咗一秒，佢话嗰一秒好漫长，然之后嗰个 waiter 开声先。哎呀唔好意思，继续落尽就落个波，我帮你抹返佢一下咁。跟住我个朋友依然系呆咗啦，跟住抹翻之后佢就摆翻度俾翻你啦咁。 系一两滴粥定系好多粥啊？ 我唔倒落去咯。 咁点解佢会倒咗落个电话度咧？ 咪就系松，因为佢摆咗个台度啊嘛个电话。你知道我哋好多时个电话银包摆喺个台度噶嘛？ 但佢唔系对住只碗倒嘅咩？ 佢唔系啊，佢捧碗粥埋你嘅， 摆喺你台面嗰度嗰阵 倒泻啊，成个砰咁淋咗落去啊！咁跟住佢系一路都系喺度惊惶同埋呆同埋唔知俾咩反应嘅状态啦。跟住嗰人话唔好意思，抹翻摆翻喺度啦咁样。 换翻碗粥俾你啊！ 唔系佢冇，跟住佢就即刻逃之夭夭啦，梗系。然之后我朋友就哦好啊咁， 佢完全冇谂过要佢， 佢唔识反应佢自己都 唔识反应啊！ 太突然啦！ 事后到离开咗嗰间粥铺嘅时候，佢先点解？点解我唔问佢攞翻钱嘅咁样？ 但系有冇坏到啊？ 冇啦，你净有湿又剩咁样， 应该好难做得翻噶 啦，冇噶啦， 冇噶啦，咁样成批热粥倒落去， 系啊，然之后佢就事后真系冇追讨咯。 哎呀，好惨啊！ 系啊，系咪好精彩、啊？ 佢都系无辜嘅，倒泻粥过嘅，即系因为咧，而家有好多食肆咧， 几千蚊个电话， 好多食肆咧，佢会喺张台上面摄咗张 notice 噶，佢会话即系小心你嘅手机，如果即系你摆喺台边有咩事唔负责， 贵客自 理， 系啦系啦，佢就系避免 讲明就好啲嘅， 系啦，即系你张台食嘢 始终好逼， 系啦 系啦，咁佢拎过嚟即系少不免有阵时真系会滴湿噶嘛，咁你可能有慎防人哋敲诈啦，成件。 咁樣 幾千蚊， 咁就冇建築化水。 咁我就發覺咧，其實咧一個侍應咧，佢埋嚟 serve 你嘅時候，佢其實倒瀉水，可能對於你嚟講咧，你唔覺得真係好大件事。即係如果水嘅話，即係你覺得啊，除非整到好濕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咧就試過有一個經歷咧，就類似食 lunch 嘅時候咧，咁就有一班人啦。咁我哋坐低咗冇耐啫，我諗五分鐘都唔夠啦。咁個侍應就嚟斟水咯，跟住咧斟到每一杯都好好嘅，斟到最後一杯嘅時候，佢唔知突然間善手定係做咩事啦，佢真係成杯水倒咗落我哋其中坐喺度嘅一個人身上咁樣啦。咁大家就咁啊，咁好在咧嗰個係女士嚟嘅，咁佢身上面咧下半身。連埋對鞋咧都係線水嘅， 哦， 咁啊好好彩啦！但係嗰個侍應已經好驚噶啦，因為佢真係潑得佢幾應下嘅，咁就猛講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咁啊，咁又快啲換過另一張台，費事咧嗰度濕滴滴咁樣啦。咁咧喺我哋咧食到最尾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咧午餐咧，但有三個甜品，就話誒唔好意思啊，頭先咧因為我哋有同事唔小心咧，即係倒瀉水整濕到你哋，咁所以咧。我哋经理即系请翻你哋食噶，唔好意思啊。 跟住哎呀又倒瀉， 但五个人得三个甜品啫，唔够分添。 系六个人啦， 系咯，唔够分。 咁佢都系倒瀉咗喺一个人身上啫。 系咯，佢请晒六个人食咗餐，你会唔会太贪啊？ 一就拎一个，一就拎六个，唔好拎三个，唔顶唔掂。 三个都算系咁啦。喂，咁 你话两个人选一个， 六个人佢又真系蚀翻俾你啫。即系佢又唔需要做到咁啫。 我就系想话咧， 三个算差唔多啦。 其实咧。 你真係太度縮啦！呢個人 對於一間食肆嚟講咧，佢真係 free 三個甜品俾你咧，其實佢成本真係唔高嘅。 但係成本上係夠噶啦。 係啦，你出一條氣真係哇！佢都淨想嗌多三個添啊！ 幾多人得罪完你之後，仲係光明正大咁樣得罪你都得㗎。 原來有陣時真係嘅，即係你企喺人哋嘅角度去做少少嘢咧，其實人哋已經會好感恩啊！即係當然呢個只係一個好少嘅例子啦。 待客之道其實真係咁簡單啫嘛。 係啊，即係你其實。唔使喎，又話下次叫佢嚟俾八折佢，又話點樣，又鋪紅地氈歡迎佢，唔使搞咁多。你真係請翻去食一個甜品，好小事，人哋其實都已經覺得，哦，起碼你係有尊重我嘅感受，你知道咁樣做可能會影響到我嘅。咁人哋覺得你有心嘅時候咧，就自然咩都好易化為。 同埋臨尾即係去到即係食完嗰餐飯咧，你始終即係覺得，誒、哎、咁大家都淡忘咗啊，但係啊你記得同埋啊，你會有少少有少補償咁樣咧，你會覺得啊你都。你記得喎咁樣，會有少少呢個啊，你都幾貼心嘅， 係 識做咯。 你會翻去第二次咯，肯定。 同埋一個營商角度就係覺得即係譬如你補償翻嗰 個，你要求人哋俾六個甜品， 你冇資格， 唔係資格，咩商資？ 好在你唔喺度咋，好在你唔喺度咋，如果咪醜死啊咋！ 我會先睇下講點樣三個， 佢會喺隔離嗰啲師奶嗰啲咁樣咯，好似啊唔係啲太太都唔會咁， 我 係 嗰個， 你先會咁 整濕你咩而家？叽叽格格， 得三個咋？得三個咋？ 係我俾曬，唔係即係我覺得就係。你可能俾翻幾個甜品個價錢未必好貴，但係問題如果你完全唔補償咧，依、這個客離開咗一間鋪頭之後去唱你嘅話，可能只係簡單一句咧，嗰、 啊、 個之後可以影響大好多。 好似你呢啲啊，點都要唱， 梗係會啦， 俾翻三個你度， 會開 麥 唱 六個真係衰咯， 係咪？其實就冇俾啦。 可能我都會開麥唱，但係因為佢做得好好啊，撥亂反正，所以我一定要攞出嚟講 嘅。係咯，係咯，哇！即係波城呢啲，你點你都有咧，你得失去就還住都係得失盡啲啦。 佢點都係翻嚟講。 系啦，淋淋开杯水，还最紧都系淋个鸡汤就好啊， 淋多剂添啊， 成个鸡煲淋落去啊，还咗得罪开。 有啲咧就系你永远咧，即系你去谂人哋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嘅，即系永远都系咁啊嘛。即系如果你系受害者或者你系即系被剥削嗰个，你一定会觉得啊，点会咁做啊，点会咁做？但系事实上呢个世界真系好啲人，你会唔明。點解佢會咁做嘅呢咁樣，咁曾經咧就去又係啲服務業界嘅，咁就唔係食嘢啦，就去買嘢嘅鋪頭咁樣。咁咧有一個女 sales 喺個鋪頭入邊咁樣。咁女 sales 要做啲咩啊？即系 sales 都係做sell 下有咩衫啊，係啦，擺靚靚啦，或者最少你都會，就算你唔係好殷勤服務嘅，你都會話。OK， 你可以试下或者你鍾意就得啦咁样，即就算你唔系嗰种好衬你喎、啊、你着咗简直如同明星一样即冇去落咁夸你都 着晒手咁样。 盡量系正面啲啦总之系。 唔系有啲有另一方面都得㗎。 系咪 我直情好坦话同你讲其实你咁身形真系衬呢群系错绝㗎囉。 咁呢种我都觉得系一种专业嘅。 系啦。 我会听过呢啲。 系啦有一次呢我曾经试过呢我系即刻嬲到即刻唔买。 佢讲咩 我拎到一件衫啦。 咁嗰件衫咧類似係可以當外套嘅，又可以當裙嘅。咁但係咧，由於 複雜嘅嗰件衫， 係而家啲設計係咁嘅。咁但係咧。由于我 呢两啲衫啊，咁 一件多用嘅可以， 系觉得好抵咯。 系 咁，总之咧，我就中意个款，咁、啊、但系咧，我就谂紧啊，因为咧，我成日。通常買呢買得裙咧，我都係攞嚟做嘢。咁因為由於我矮啊嘛，咁我上到台或者做嘢嘅時候咧，我都好興。如果嗰條裙係比較長咧，就好興中間咧就不如綁條 belt， 咁咪可以有翻個腰線之餘，你又可以剔一剔條裙，因為冇咁長啊奶咯。如果你唔得佢改嘅話，咁咧我就心入邊諗緊呢樣嘢，但我冇講出嚟啦。咁我只係講咗個話，啊唔知會唔會太長咧？因為我想但係我想綁條 belt 喎。如果呢個位咁我就佢冇 belt 位嘅。但我又想绑条 bell 喎，咁冇 bell 位好似好容易跣落嚟，我只系咁样喺对镜度讲咗一次，跟住哇个 sales 咧窒到我应到咧，我真系冇办法可以回答。 我哋估啊， 即系你估佢讲咗一句咩？ 尽情讲啲伤害佢嘅说话啦，可以窒到应。 那个 point 系嗰、那个 tip 系佢系听到话我想绑条 bell。个 tip 系呢个，佢跟住住呢个方向嚟进攻嘅。 哦，绑条 bell 都冇用噶啦，你即系绑条 bell 都冇救咯，所以你唔需要烦恼呢个问题啦。我估系咁， 冇腰就冇烂 bell 啦。 边个冇腰啊？ 我有，不过睇唔出啫。 我有啲嘢系冇，但系腰系有嘅。 你知唔知 bell 系烂喺边噶？腰嗰度啊， 你嗰条 腰。 悭翻笔钱啦！ 我赢啦！ 佢唔系攻击，唔系攻击我身材上有冇嘢？ 我系咪搞错啊？ 系啦， 攻击你咩啊？ 佢唔系攻击我，佢系话：哦，咁如果你想买件衫，为咗烂 bell， 佢都冇办法啦。哇！面绝啦！即系如果你买件衫翻嚟为咗烂 bell， 咁我都冇乜意思咯。 即系如果你打呢一份工咧，谂住发达，你都真系妄想噶啦。 所以我好肯 即刻就回， 你想加人工都唔使谂啊！真系 我好肯定嗰间铺唔系佢只系帮手睇铺。 讲下过佢呢句嘢完全系， 唔系你而家谂翻，你真系我到而家都谂唔明，点解佢会讲一句咁样嘅说话咧？ 翻去啫，你回翻去。 我成日入翻佢， 你回翻去啊嘛。 你就系有阵时当下你个 friend 成部手机几千人俾人整坏咗，你都唔识回应啦，何况嗰一下。 我而家学识咗真系唔好客气啦，个人。 你就系话，我而家都谂唔明，哦，点解作为嗰个岗位人会讲啲咁嘅嘢？你觉得系好唔 make sense， 冇可能噶嘛？即系觉得有少少职业道德，你都应该唔会咁讲啦。即系你都就算唔系为做生意，你都唔会讲到人哋出到个汗尾嗰度，唔再翻嚟噶嘛？咁但系原来就系有阵时就系你只系企喺自己个岗位谂，冇企喺你嘅受众嗰度谂咧，你就永远唔明白 佢 需要啲咩。 个角度谂咧，个designer设计条裙出嚟俾你烂 bell 嘅。如果條裙係有 bell 嘅話，佢本身就會俾你爛 bell 啦。你可唔可以尊重個 designer 嘅設計？ 好高層次啊！呢個角度，我覺得 你咁講反而咧，黃天瑤可能你會覺得鋸咗， 即係佢 你由設計嘅角度着手 ，defend 緊嗰個設計師 原創者嗰個專業啦， 冇可能佢啲係東大門入嘅嘛，我都唔係省油嘅燈嚟噶。边啲系 designer， 边啲系东大门，我一眼就睇得穿啊！ 哇，真系呢啲正啊！呢啲我真未认识过一个系， 好想开一个打捞队啦！下星期可唔可以打捞嗰啲咧？即系你遇过一啲咧好独立嘅 sales 或者好独立嘅嗰啲侍应啊，服务式嘅行业， 好正啊！呢个 即系估计唔到会咁样讲嘅，因为 如果你买件衫为咗戴 belt 咁都冇办法啦。 咁啊系， 嗰下你好似俾佢讲中咗， 我真系讲，唔系我心入边嬲嬲，你又唔知道我戴 bell 做乜？你讲咩啫你？即系我有实际需要嘛？ 咁你成个气势弱咗，你就默默地将条裙挂翻上去， 唔系我问。我咪唔出声咯，我咪挂翻上即刻走。 哦， 系啊，因为你唔想同佢讲嘢嘅，呢啲人沟通唔到啊。 好啦，大家知道黄天怡做 show 啲裙喺边度买啦？ 喺东大门。 东大门。 如今已没有退路，虚妄恐怖，只可走到更高。如今可向天宣布，望着目标可找到，藏烟雾未曾迷路。想过是个句号，一进一退，天空海阔听到。曾一手撑起威武，为着自己的海报，能铺尽面。 是长路，我要用吉他充当前度，辗转要攀高，绝望就像拼命建造，终于一天歌声你也可听到，谁人说无人做到，心起点心焦点这刻给你知道，人生永远是极残酷，当一天烽火点满天，照亮角度，重新的出发继续踏步，如初衷不变那是态度，这一边结束，然后这一边有建筑，推路亦进路， 佢哋嘅新歌啊，《修罗之怒》。 我谂起咧，嗰个女 sales 咧，仲有另一杰作噶。其实我咧睇紧衫嘅时候咧，我已经听到啦。我都知道佢都唔系省油嘅灯嚟，因为咧有个女仔咧入咗嗰间铺头嘅时候咧，想试一对鞋。咁你通常咧试鞋嘅时候咧，你除咗会叫个 sales 帮你攞 size 之外咧，有阵时咧你都会即系女仔。貪方便咧，咁就可能咧會除一除自己對鞋，然後笠落去嗰對，因為係類似尖頭嗰啲鞋咁嘅高踭鞋，咁你會笠一笠試一試個款咁樣噶嘛，攬喺鏡度拼拼咁樣嘛。咁、那個女仔咧就做咗一個咁嘅動作啦。咁當佢咧伸隻腳入去嗰個 display 嗰對鞋嘅時候，想試一試個款嘅時候咧，即刻咧嗰個 sales 望到就誒唔該，你咁樣會賺大隻鞋噶。佢唔係，你通常如果婉轉啲話啊，因為我拎個 size 俾你試啊，佢唔係。哇，小姐唔好意思，你咁样会赚大只鞋噶，真系咁嘅语调。 sales 小姐唔好意思，唔关我事。我都未有嚟你只鞋夹脚， 真系好有性格。佢第一啲系佢 真系好有性格咯，系 生意真系， 虽然佢讲个实话 系啦，系啊，佢讲嘅事实，但系 但 话晒 你做嗰份工系系唔系太需要真话啊嘛？有阵时， 因为我有个朋友以前， 你执咗未咧？ 我有朋友以前都是去做 sales 噶嘛，咁佢都系非常之有态度嘅一个嘅售货员嚟嘅，系啦，即系譬如系佢假设系有个客嚟问下，啊呢个袋几好啊，但系呢只色会唔会好难衬咧？诶，可以点样衬啊？咁样，其实我教完你都唔会识噶啦，不如你唔好买呢个 咯。我中意啊！ 佢完全不留情面噶。 跟住之后你话唔好意思，呢个袋几多钱啊？你反喺个底就睇到噶啦，自己。 唔系，我想问，作为佢嘅朋友，你觉得有冇问题嘅先？ 梗系有啦。 我以为嗰啲朋友就觉得啱啱系要咁噶嘛，有格调噶嘛，我哋间公司。 我成日话啊，你都几唔襟捞噶，点解你可以做咗咁多年嘅呢份工嗰度？冇人发啦，可能条命生得好。 唔系，不过真系可能真系条命生。 系咯，好名牌咩？佢嗰个 唔系啊， 做紧咁啊，好难有生意噶。 系啊，生意 执咗 命， 执咗命， 执咗了。 所以系咯，有原因嘅，有原因嘅。 咁所以 唔好净系赖嗰啲地产商。 佢成日同我讲，佢成日同我讲，我铺头嗰啲营业额好差。我话其实啲资源因噶，咪就系你咯。 咁佢听完佢 有冇谂过改咧？ 佢话。咁佢話：咁我都打份工啫，唔關我事，執咗先算啦。 會唔會有份工喎都？ 係啊。 咁佢其實佢老細知唔知佢係用呢、這、一個style 工作㗎？ 唔知，因為佢對住佢老細好 坐坐坐嘅，坐坐坐坐 好叻做人嘅，所以係完全唔知嘅咁樣咯。係啊，咁所以 我最知點解要請神秘顧客啦。 有啲嘢老細都睇唔到。 有興趣可以請我。 好想做啊！神秘顾客系啊， 有咩铺头需要神秘顾客？ 系啊，同埋系未试过嘅。譬如我朋友咧，佢系几个 sales 一齐咧，系可以大家坐晒啲凳上面咧，啲人唔叫佢哋都唔起身招呼噶，系啲客唔叫佢哋都唔起身。 佢当自己客喎。 唔该，唔该。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启动第二轮政改咨询，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明，如果要政改方案获通过，需要在现有27名泛民议员当中至少4人支持，政府会在这方面努力去做，但强调没有聚焦边四位或更多议员。他说人大831并没有就参选特首的入闸门槛设限，当局在咨询文件提出可以考虑较低的入闸门槛，由1/2降至1/12，换言之最多可以有12人成为普选特首的参选人。另外有参与占领行动人士被警方通知他们将会被拘捕，部分人批评警方秋后算账，林郑月娥认为有关讲法不公道。他说有关人士当初参与占领行动的时候已经清楚需接受的后果。政府启动第二轮政改咨询，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说，基本法和人大831框架已经彻底扼杀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政治空间，即使咨询200次、2000次亦都毫无意义，学联不会主动参与，未来将会主力要求泛民议员在议会内否决政改方案。岑奥辉批评政府取消落区咨询，拒绝面对市民。他说学联要再和其他团体商讨下一步行动，但不会排除包括占领马路在内的各种抗争方式。汉文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表示会继续要求政府重启政改。他说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明并没有重启政改的空间，但没有讲述原因，他希望对方多解释。汉文思潮仍然希望和政府公开讨论重启政改问题。黄之锋话：虽然咨询文件提出可以考虑降低提名委员会推荐阶段所需的推荐数目至100人，但他认为最后出闸仍然要过半提委支持，泛民中即使较为中间温和的人士亦不可能出选。亚视执行董事叶家宝话：11月欠薪，听日一定能够过户俾员工，但12月薪金几时有，仍然未能够确定。他又说推出广告套餐之后，多了广告商和新客户的留意，部分客户会预缴费用，但担心有些资金如果出现意外未能到户，所以担心未能够公布，要等待计算之后再公布12月的薪金处理方法。至于变卖道具等进度，叶家宝承认对道具有兴趣的人并不多，正考虑将不会用的服装出售，希望会有制作人感兴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晚间多云，天气显著转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天晴，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咁發誓佢可能要買求婚戒尖高嘅禮物 你問下有冇 先？係咯， 咩啊？喺 Candy 個 show 度搞㗎嗰個求婚都 嚇 喺 Candy 個 show 度啊！ 我喺我幫羅海欣彈琴嘅，咁佢有個演唱會，咁我就好好啦。咁 Candy 本身同我都即係原來都都幾 friend 嘅，唔係咁 Candy 有幫手，咁佢就俾咗少少時間我喺個台上面就求婚， 唱到好心分手嗰陣時。 三 件事 今日跟住就成功咗咁样咯。 哦，即系点啊？你喺个台度突然间就嚟啦。 系，因为其实我都阿妈仔，我买咗好多飞，就请佢哋屋企人，同埋有邀请我啲朋友。 所以 Kenny 先肯俾求婚。 啦， 你自己嚟啦， 成个 酒店啦，有晒啦， 第一行全部都系你 嘅。系咯，咁咁但系点铺排嗰个单？ 咁佢唔觉得奇怪咁？你请咁多？親朋戚友嚟睇 show， 因為 仲要唔係你拖你 show， 因為佢就唔知道咁多人嚟嘅，我女朋友唔知咁多人嚟嘅，咁就同埋我特登買咗啲位，我安排咗佢係同我女朋友坐兩，即係一個左邊一個右邊咁樣，咁所以佢哋其實一路都撞，即係 撞 唔知道嘅 ，OK， 咁咪少少驚喜咁樣咯，咁都要嘅。 咁跟住你喺個台度點啊？ 咁我喺台度 唱咗咩歌嘅時候交俾你咧？真係 就絕對唔係好心分手啦， 係三個字。 唔係咁其實就 垃圾啊！ 咁喺 睇嚟你都好祝福佢喎， 梗係啦，最撐係啦，即係喺 anchor 位嘅呢位咯，即係 anchor 位啊！哇，好 似唔係嘅，其實佢可能早台扭咗， 好大壓力 嘅 喎， 擔心過會去咗廁所咯，但冇嘅，原來即係佢，我諗佢都。feel 到少少啩，我都唔知道啦。咁但係係啦，咁最後都順利嘅， 係講出嚟嘅， 講出嚟嘅 喺個台度話邊個邊個你願唔願意？ 係咪咁當然咁都有好多前鋪後設咁樣啦， 好長啦， 好長啊，好多分幾鐘 㗎，死都唔肯講氣慾 係咩？氣慾係即係 通常問人求婚，你梗係最想知道求婚個下係點做㗎嘛？ 係啦，尤其是前面接咩歌，後面接咩歌緊要，仲有 encore 位喎。 Sammy 話唱愛情不是因為 August 慘啊， 唔係因為嗰次我哋係有一對，因為 Candy 今次呢個 show 佢係。有一個 orchestra 同佢一齊玩嘅，咁即係 full orchestra 嘅，即係四五十人嘅 orchestra。咁所以咁佢哋會係show 之前同埋 show 之後都有一個淨係 orchestra 位。咁即係 encore 位之前，佢哋之後玩嗰首歌就係呢個 Superman 嚟嘅。咁、我求完婚就 Superman 咁樣咯。咁、所以。型啲咯，冇嘢嘅，唔係 OK 嘅， 慳啲， 慳。 佢啲隊友， 其實我都因為，其實我盡量唔係好想，好似 hijack 咗人哋個 show 咁，所以其實我都盡量簡短嘅，咁但係 本身諗咗人哋個 show 咁快嘅 hijack， 即係唔好太 hijack。 點解你唔喺你自己個 show 度搞咧？其實有， 你哋有， 因為神呢試過啦，我唔想同佢撞，同埋佢嘅場。 咁賴人 嘅你，佢哋以後第時咧，仲有兩個未求婚未成嗰啲咧，我哋真係唔知佢搞啲咩可以。 我諗住再進一步咯，即係 Eason 啊， 係無隔過之下， 喺觀眾席嗰度搶人做 show 嚟做。 咁啊，幾好！ 可能喺自己個 show 度就即係順理成章太估到咯， 係 你真係估到咩人哋個 show？ 咁神氣叻咯，佢斷曬佢其他人米路啦咁樣，叻仔啊！ 我為佢哋好呀！ 其实系咩？ 冇人知啦。 我真心想问其余嗰三位，即系连埋小龟在内，即系除咗神希，神希喺自己个 show 度求咗婚之后，对你三个有冇压力咧？即系会唔会觉得我第时求婚都应该要系即系叫做公开啲场合同女朋友求婚咧？因为佢哋可能睇住噶嘛。 我完全冇谂叶神希系点样嘅，即系因为系 唔系 我女朋友系比较想，即系我有曾经倾过嘅，我女朋友比较中意佢系，即系有啲朋友喺度咁一齐，好似一个 party 咁样。 我想问点样倾啊？你直接问佢定点啊？ 你想我点求？ 你想我点求？ 唔系咁啊，即系有时譬如有啲 friend 咁样都会求婚咁样噶嘛，借啲喂，诶，你觉得佢咁样求 O 唔 OK 啊？ 正 唔正啊？咁样咯。 哦，咁 阿马底问下咁样，跟住佢都知你阿马底问下，佢又阿马底又扮下。答下你啊，其實如果我就唔會咁樣咯，咁樣咯，就你就大。 另外兩個咧，仲未求婚嗰兩個咧， 唔係佢結咗婚啦，佢 係喎，比較低調成 日，低調啲咁解。 不過女朋友嗰佢唔係好中意，即係好多人，佢覺得好 odd 嘅，咁所以嗰陣時都係即係私底下。 私聊嘅， 私聊，所以就唔記得啦。 係啊，所以就唔記得。 哦，OK， 你咧，恆仔， 我梳起啊，應該我冇諗住啊，對我嚟講仲係好遙遠嘅事嚟㗎，我覺得 係咯，做咩突然害羞起上嚟啫？你唔似啊，做呢啲嘢， 佢真係尷尬， 真 係 尷尬。 我都估唔到個訪問， 做咩啫？啱啱 點解會點解？我哋唔係講大學嘅 school tour， 唔係我哋由個 school tour 講起，因為你哋曾經 有引子嘅每樣嘢， 係啊係啊係啊，都關事㗎嘛。即係我哋諗下，你會唔會喺 school tour 上面求婚？ 我唔會 嘅。哦，佢好尷尬，好似啱啱散咗咁樣。 定係識咗個女 miss 咗，唔好意思講。 有 都好尷尬 school tour。 好啦，Chan，唔好逼佢哋啦。喂，上年就一路延续到嚟紧，仲有一场啦，系嘛？就系、是、呢个搞咗好多场嘅 school tour 嘅，系啦咁样。喂，呢、這个 school tour 点样引发出嚟噶？ 呢个 school tour 咧，我哋交俾神希讲啊，即刻 呢个 school tour 系大佬系咪今次嘅？ 因为其实系好多年前嘅心愿啦，因为我哋同一个协青社嘅。幫助青年嘅單位就合作咗好耐，搞啲中學嘅 tour 咁樣咯。咁就其實中學就咁入面就有好多掣肘嘅。咁啊，發覺其實我哋其實都出身於大學啦。咁啊，覺得入面啊，大學嗰啲 musical band 其實都好玩。咁其實會唔會將呢、這個我哋之前走 tour 嘅意見意念就擺曬落去成個大學嗰度，或者大專啲學校嗰度咧，咁就會 即係將中學嗰件事 係啦，因為佢唔係淨係即係好似行曬咁多間學校去宣傳自己啲新歌或者咩嗰啲嘢，佢係即係有一個教育嘅意義喺入邊，即係宣揚我哋即係夢想係要堅持嘅，咁一路玩落去啦。咁同埋其實我哋。唔係淨係玩完就算啊！我哋係會即係去嗰陣時去中學嗰啲咧，就會即係邊個係有志想係舞台上面夾 band 表演嘅，咁我哋就會教佢咁樣咯。咁、即係雖然去到 show 後，你哋會教佢 係啦，即係去到第一站玩完之後咧，咁啊第一站嗰啲學生就會帶佢哋去第二站嗰度玩咯。 哦 ，OK。 咁所以每一站其實就越嚟越多 band 一齊玩嘅。咁我哋。將呢個意念就擺咗去大專嗰度，咁大專嗰啲其實佢哋都有翻咁上下實力噶嘛，教佢就無謂嘅，咁就要同佢哋分享一下啦，即係點樣可以玩得正啲啊咁樣。 OK， 咁所以我哋每站都係有好多大專嘅表演單位喺度一齊。 OK， 但係中學生即係中學 support 夾 band 呢啲嘢嘅。即係我通常聽大學就有 band 數啦， 呢個年代應該 OK 㗎。 中學我通常即係仲係喺我印象當中，佢哋學啲音樂都係比較 classical 啊。 而家好，而家 唔係喎，都有 band 房㗎咯，我聽過。 而家好勁喎，而家中學佢哋其實係嗰啲資源係即係佢哋嗰個 band 房可能勁過我哋當年自己。揼嗰個 band 房，因為佢哋而家學校其實好想佢哋多元化啲嘅學期，咁譬如我哋去蒲巴教佢啲學校，咁基本上佢哋嗰個 band 房即係叫做五臟俱全嘅啦，咁就基本上對佢哋嚟講，如果佢哋真係有心玩、努力玩咧，其實佢哋真係應該係玩得幾好嘅，而同埋佢哋都即係。個練習我都 feel 到佢哋係有平時自己夾開 band 嘅，咁所以其實個水平係越嚟越高嘅。我覺得就算無論中學或者大學嘅 band， 佢通常寫咩題材㗎啲歌詞？即定係佢哋出去 cover 你啲嘢多啲？ 開頭一般都係 cover 嘅，咁但係 仲係咪 cover Beyond 嘅而家？ 啊，唔係啦， 佢哋會 cover 啲咩㗎？ 而家啲學生有啲 唔係所有夾 band 都一定聽過咩？ 而家佢哋 Mr 咁樣咯，即已經係 Beyond， 都 Beyond 嘅， 都有 Beyond， 打起手都係 Beyond 嘅，好多都。 都有 Beyond 嘅，咁、okay、就都會夾 Super Moment 啊、Color 啊、Tonic 啊， 係啲好正嘅名咧， 唔似你哋喎， 唔係啊，冇得揀要講啦。 有時佢哋話要夾 Super 嘅歌，我會問佢：，點解唔 有咩好啊？ 啲歌， 咁佢點答你咧？ 佢話啲鼓太難打。 哦， 呢個理由好勁啊！先 爭自己呢、這個。 好嘢！ 嗰个歌速度太快啊，喺鼓 翻自己嗰度。 好嘢，好嘢。 咁但系佢哋除咗 cover 之外，应该都有自己创作噶嘛？ 都有嘅，有啲 band 系，譬如一对 band 叫 Special， Special 咁当然啦，就而家嗰对 Special 就啱啱攞咗 Asian Beat 啦，就系神希嘅学生嚟嘅个故事，其实系咁，但系当年 Special 系 攞咗 Asian Beat 嘅冠军啊 ，OK， 即系某大琴行搞嘅即系个比赛啦，咁。但係當年嘅 special 咧，其實都係嚟自一隊中學嘅樂隊嚟嘅。咁個主音都係嗰個主音啦。咁但係佢就可能當年係佢哋中學嘅時候，佢哋自己嘅朋友仔嚟嘅。咁後屘一路玩一路玩，咁就演變到係變成而家嘅 special，甚至係攞埋呢個獎。咁我覺得係其實 是他们的原创歌，他当年是一首叫什么，是 我等着你讲这么久收拾 他讲 多个问题 人家的问题是 他写什么歌，就是他们写什么题材，他们是愤怒那一 type 定 是情情塔塔那一 type 的。 其实现在个题材都会是一路以来我们类似讲开嗰啲咁样，一啲关于梦想嘅嘢啊，坚持啊，可能有少少爱情嘅嘢啊咁样。但系佢哋最独特嘅，可能系佢哋自己嘅表演嘅风格啊，或者音乐嘅类型咯。所以其实而家嗰啲中学生所讲嘅题材咧，其实都可能系会近似嘅。咁但系用字上面咧，都可能系会有佢哋自己一套咯。咁但系其实我哋觉得最主要系佢哋个曲风啊，或者音乐底嗰度，其实系真系比佢哋个年纪成熟好多咯。 哦，有冇啲系第一次跟你哋出 show 噶？即系你话会带佢哋去另一间学校，有冇啲系真系第一次上台噶？ 如果中学嗰啲就基本上大部分都系第一次。 咁佢哋有冇好腾啊？ 我哋系会事前， 自己好型啊！ 我事前会俾足一好多好多心理准备，有心理辅导啊，剩下嗰啲教佢哋点样会。会有型啲咯， 可以有型啲咧。 我记得譬如，好似佢哋有一队玩，佢哋玩得好好嘅，全部都唱歌好好，音乐嗰啲成队 band 都好好玩。玩牧民啊， 系 虎头一劈嗰、那个， 系 啦，就牧民啊嘛。 咁 系 你 句歌，系咪虎头一劈哇？嗰只 系啊，难以用虎头一劈。 咁咧，佢嗰只歌咧，佢嗰只歌咧，最后尾嗰一段咧就好长嘅音乐喺度嘅。咁我就一路睇佢哋玩，點解你要玩嗰段咁長嘅音樂？跟住話，我跟足曬啊嘛，咁佢玩咁長。跟住我問啦，咁你唱歌嗰個人，如果vocal 咧，如果依段音樂嘅時候你又唔落得個台喎，咁你諗住做咩咧？咁啊，係死啦，我做咩好咧？咁啊，咁我就同佢哋度依啲咁樣位咯，因為如果即係技術上面就冇乜嘢好講啦，係啦，咁 可能 成個表演咯，係即係唔係淨係玩音樂咁簡單。 咁你係叫佢縮短個 outro 啊，定係你係鼓勵個 vocal 可以即係再 有啲形體動作啊？ 定係懶嚟行去個吉他度喐下佢啊，去個鼓度又喐下佢啊嗰種？ 我會提供幾個方法俾佢咯。咁譬如佢可以唔玩啦，直接走啦。 我應該直接問我，唔係我應該直接問阿恆仔，因為佢係 如果你嘅會點？ 你又係咯？ 其實你會點做咧？我想知。 其實 而家嘅你會點做咧？ 其實我都有去同嗰啲學生去溝通嘅，咁好多時咧，即係初頭佢哋好驚噶，就企定定喺度一碌木咁樣嘅，真係。咁我話其實你唔使驚噶，你聽嗰啲歌啦，跟住咁就教佢哋幾個 movement， 有幾個 move 係跟住照做，咁你跟拍子就得噶啦，咁樣樣咯。咁跟住。所有你話走埋去吉他手喐啊，鼓手去喐啊，或者跳嚟跳去嗰啲就你自己 improvise 啊，但係有幾個 movement 係一定救到你嘅。 嗱，因為而家心機，我就係想睇下你嗰啲 movement。 Power slide， power slide， 踩 M 踩 M。 哦，即係呢啲大嘅 movement， 你 大 movement 或者同觀眾 interaction 咯，即係有陣時。同埋我都會講嘅，你吉他 solo 嘅，咁你咪行開咯，唔好俾人見到咯，直情即係可以咁噶嘛，你唔一定要長期企喺出面噶嘛。 跟住去後台換翻件衫再出過嚟。 係啊，你嗰段 solo 十分鐘嘅，咁唔通？ 快幾年 P 嘅時間。 咁有啲驚嘅，再驚啲俾啲道具咯，你咪攞個搖鼓啊、沙槌啊，你咪跟住拍子喺度喐咯，即係等自己唔好咁尷尬先。 咁你咧，你中意點做啊？ 我。 中意啲 movement， 我發覺咧，我成日表演嘅時候咧，一有 music break 我就講嘢， 你咪踩爛曬佢哋啲。 你 幫 咩人欣賞下你啲隊員啊？ 我啲隊員一 solo 嘅時候，你就喂 hi， 我又要 發名啊， 踢歌啊，又要介紹佢哋啊，或者去解釋嗰個理念係乜嘢？太多，而家開始越嚟越。沉默啲啦，不如試下即係聽下聽下音樂啊！我反而調翻轉要， 係 唔好出嚟， 咁唔值。但係睇住佢哋一班，即係你都經歷過呢個年紀噶嘛？你睇住佢哋嘅時候，你有冇諗翻自己以前有啲即係好不知所措，即係夾 band 嘅時候嗰啲嘅？ 不知所措， 我睇係不知所措。 我睇係覺得好犀利，即係有啲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尷尬啦。但係大部分而家一上台已經。有晒成套表演噶啦，即系唔系净系系啦，唔系净系音乐噶啦，佢哋会知道几时，即系真系睇咗咁多 band show 咧。大家好，我系边个？我哋叫咩名？俾啲掌声我哋好唔好啊？耶！好啦，呢一段咧，你而家一齐拉啦，好唔好啊？嗱，我拉次俾你听先，拉，即系。 好高音我唔好低音啦，我都难噶啦， 好多都已经有晒呢一套嘅，即系嗰个 performance， 可能以前我哋要用。可能要用十場去廿場嘅 show 去領悟出嚟，係啦，佢哋已經可能睇咗好多 show 又好，或者即真係知道點做咯，又佢會練埋噶，知道佢喺 band 房。 啲 Miss 同阿 Sir 佢哋投唔投入嘅咧？因為我覺得最難打動喺一個中學嘅環境入面，最難打動就係嗰啲訓導主任，佢依然可以企得好正喺度， 都好投入過。我記得我去過一間中學嘅咧，佢話喺我哋去之前咧，個音樂阿 Sir 係播我哋啲 MV 喺音樂堂俾曬全部嘅學生睇咯， 好支持啊！ 係啦，佢。嗱，你背熟晒先，跟住人哋嚟到咪可以一齐唱咯。跟住表演系啊，表演嗰阵时佢仲即鼓励啲学生，喂起身啦，我哋一齐拍手啦。 哦，几得意喎， 系啊，好犀利噶。 间间唔同嘅，即系有啲就一即系嗱，唔系佢会嗱，大家即系个训导主任会再讲嘅。 系咪出嚟讲嘢先 咁？系啊，出嚟讲嘢先。 好中意 嘅。嗱，各位同学，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请到一队本地嘅乐队叫 Tony 嚟表演，大家俾啲掌声先。好，咁啊好乖，全部坐喺度。咁一阵间人哋表演嘅时候，你哋知唔知要点啊？靜啲啊！咁我喺后头，唔系喎，唔系喎， 但系你好尴尬，你行出去冇理由第一句就推翻佢 啦。 大家可以嘈啲啊！ 真系难搞啊！ 咁遇到呢啲情况就佢哋都自己会 warm up 到噶啦，投入到噶啦嘛。 有啲会佢会应承过，系知道咁样，但系一出嚟跟住佢 就 哇，系啊咁样咯。有啲就 真系好听话嘅， 因尤其是国际学校。國際學校有好多外國人， okay. 我哋因為去有啲喺山頂嘅國際學校，甚至乎有啲係咪伊斯蘭教？ 啲南亞裔啊，即係 南亞裔就好熱情嘅，好熱情好熱情。跟住有啲國際學校，佢可能唔知道你聽唱乜嘢，咁、 okay. 要慢慢去 build up 咯。 OK， 同埋我哋同卡拉一齊去噶嘛，咁跟住好多時可能係第一隊咧係會。要引佢哋玩先嘅，咁去到第一队嘅最尾嗰首歌，哇，好兴奋啦，好兴奋啦，咁样到到第二队开始，啲人会哇冲晒出嚟啊，咁样样，即系有个如果佢真系一个唔识我哋呢个语言啊，或者未听过嘅话，就要咯。但系好多时都唔系好使点样噶啦，佢哋会将嗰、那个。我最中意講嘅就係將你個 hall 變成一個 rock hall 好唔好啊？咁啊，好咁就衝曬出嚟啦。 OK， 幾好玩喎， 好玩噶。 See, set 低，警世预告，其实。 总会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合办 国际家庭年二十周年闭幕礼亲孝行大会议， 点样分配时间俾工作同埋家庭咧？ 少啲出去玩咯，就 呢句说话，老婆又啱听喎， 系啊，真系啱晒啊，真系 温馨晒。 如果你都想睇到精彩嘅片段，咁你就要登入国际家庭年推广运动特备网页， 精彩片段一一重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学习发放温暖。 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促成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错神声， 由旋律到歌词编曲都是充满着纯真的温暖感。阿 Phil 话之前跟翻老师学唱歌，特别钻研咗喺唱腔上有一种开扬啲嘅唱法，去配合呢一首歌入边嘅歌词。作曲系林奕匡，填词陈永谦。 为人们造证，若来年沦为忘记。 编曲 Edward Chan， 吉森风黄少明，监制 Edward Chan。 儿童歌声，人海声。 上榜五个星期，暂时回落咗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奕匡《仲赞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咁另外提翻大家咧，有单交通意外嘅，就喺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咧对开有交通意外，现时第三四线咧受阻。一带开始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小心。在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第三四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另外九龙城的贾冰达道受到爆水管影响，去联合道方向现时介乎龙岗道至到城南道一段仍然是需要全线封闭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朗平新路方向朗平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的乐坛成绩表，颁奖嘉宾各领风骚，阵容包括 香港拳王曹星如、 跳马王子石伟雄、 风骚快活人梁明忠、桂花田曾志豪、 音乐情人郑子成、 舞魔男杜德伟、 宅男女神刘心柔、 千千阙歌陈慧娴。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行政长官1月14日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全文会在网上同步发放，网址是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欢迎浏览。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五个 Eric 拥有的特质：眼细、 性感、 眉粗、 有索气、 多疑， 即是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嘅Tony 頭先講咗好多係佢哋行嗰個 school tour 啦，就頭先講中學部分啦，咁啊即係帶咗去大學噶嘛，但係係咪有嘢貫穿㗎成件事？我想知係嘛？ 其實貫穿咧就其實我一路都同無論去幫我哋任何人都係咁樣講啦，即係成個舞台係我哋發起嘅，但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推動嘅角色咯。咁就係想引翻咁多人，就係、是、只要你有能力又有心去想表演嘅，咁你可能係一啲即係學生啦，技術未夠或者未有機會去踏足一個舞台，咁我哋就提供一個好嘅平台俾大家一齊去玩咯。 Okay. 可能我哋即可能個 poster 或者成啦，都係 Tony 大大隻字喺度，但其實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推動者嘅角色咯。我哋係其中喺個 show 裏面或者成個 tour 裏面嘅其中一 part 嘅啫。咁樣就想俾個好啲嘅機會，多啲人一齊去到即學校呢個咁自由嘅環境嗰度表演。 好少可見佢講嘢好咁嚴肅啊！ 我都想講， 因為 我咁 多訪問佢都係 今日係做老師嘅， 其實係好感動噶。我記得有一次去開會嘅時候，嗰排啱啱即係雨傘。最喜含最緊張，咁呢個大學 school tour 可能會因為呢件事而成個我哋不如褪後時間或者，咁我哋約曬所有大學嘅學生每一個學會出嚟，聽佢哋講，跟住我哋分享究竟今次點樣算好，好成熟，真係成個過程係哇，有啲就真係行得好前嘅，有啲又。覺得冇乜嘢，有啲又覺得其實我哋就係想做音樂，好多好多 point， 但係去到完咗，我好記得就係我冇講過嘢嗰個會，我就係捉住佢手，我話你哋要記住你而家呢個感覺啊，第時靠曬 你 哋㗎啦，捉住嗰啲學生嘅手，真係捉 住 自己捉，第時靠曬你㗎啦。 佢咁多學生代表佢捉住一隻手， 唔係真係好好 特別靚嗰個女， 係咯就係好靚㗎， 靠曬啊女長。 咁你就同佢讲咗以后靠你哋啦，咁 样系啊，因为成熟到不得了咯，亦都好有睇法，跟住想好知道自己想做乜嘢嘅，咁先至可以夹手夹脚一齐砌到呢个表演出嚟呢个 tour。 咁今次除咗即系大学有啲可能系 Muse 成员或者有夹 band 可以一齐玩之外，系咪有啲佢系唔系玩音乐嘅，但系佢都有一个梦想系有份参与嘅咧？今次系你哋系咪收集紧啲？ 哦、因為其實我哋去到每一站嘅時候咧，即係貫穿我哋呢個所謂即係夢想嗰個咁嘅概念喺度。即係除咗玩嗰啲人，其實台下邊睇嗰啲都係噶嘛，佢哋都係我哋嘅想去改變嘅人之一嘛。咁所以我哋就有塊黑板或者有啲畫板咁樣俾佢哋寫低佢哋嘅夢想咁樣。咁佢哋有可能有啲係真係心裏邊一直隱藏住好耐嘅，有啲可能就突然間諗起醒起咁樣嘅，咁就都寫低咗。有時可能可能提一提佢哋原來呢樣嘢都雖然靈光一觸，但係都原來係好正嘅喎。咁我哋完曬咁多站之後咧，就會揀一個最正最熱血嘅，咁我哋就會動用我哋所有嘅資源咧，就去。幫佢一齊傾啊，點樣去實現啊？咁、 okay. 樣 動用所有資源傾啊， 動用所有資 源嚟傾傾，就係、是、約咗樓下嘅打邊爐， 好貴嘅身邊爐，好貴 嘅邊爐傾。 係啦，咁時間都係資源嘅，傾下都要時間噶嘛。 係 楊馬會唔會列入呢個候選嘅範圍之內噶？ 都 有個好熱血嘅樣係嘛？條眉好粗嘅， 成日都流汗嘅。 眼里边有火光， 系啊， 熱底嘅， 系啊， 应该系要嘅，唔知道啊，我哋都系， 因为你会拍片嘅系嘛， 系啦，我哋会将呢个过程变成一个真人 show 咁样，就去同大家分享，即系最主要系要经过呢啲咁嘅事去挫起人哋嗰啲嗰团火。 暂时有冇边啲系你都好难忘嘅？睇到佢哋写嘅时候，或者会觉得咦？ 系咯， 同他。 我記得有一站，我記得有一站咧，有一個就寫個好，佢即係好多嘅，而家收入咗好多。但係有一站咧，有一個係寫我想同 Tony 夾 band 咁樣樣，跟住咁個主持即係奶茶幫我哋host 噶嘛，佢就不如即刻就捉佢上嚟唱啦咁樣樣。跟住我嗰下係覺得你個夢想好似會唔會太簡單得滯啊？即係我捉佢上嚟唱嘅，咁咪好開心啦！唱曬成首，咁我臨尾又搭住佢，我你嗱，而家你達成咗啦，唔該寫我第二個，寫嗰個再勁啲嘅，咁樣你起碼自己有隊 band 啦，或者自己有首歌啊，咁樣會好啲咯。咁有啲會，我記得中大咧嘅時候，校長有上嚟唱 Tony 嘅，原來佢好中意 Tony 首歌，佢喺下邊都有 寫。中大嘅校長啊， 係啊，中大嘅校長 沈祖耀啊， 係啊， 耀耀， 耀耀。 瑶瑶可以咁样拎清 嘅。你讲中大瑶瑶，我仲谂系边个读护士系嘅咧？咁 唔一定护士系嘅， 即系似系呢啲啊！我原来系沈祖尧啊！ 我都估唔到，跟住佢直情上咗嚟唱出嚟啊！起码我做过咁样，系啊。劲啊！ 你哋事先系唔知情嘅， 唔知情， 唔系一个特别嘅安排嚟嘅， 唔系特别安排嚟噶， 即系 佢纯 粹知道你哋喺度，佢落嚟， 正， 系啊， 然后佢又有听你哋嘅歌嘅， 系啊，好开心。跟住除此之外，就系佢喺台下边，佢都有写低佢嘅梦想咯，佢嘅梦想系快啲退休。 瑶瑶毕竟都系一个凡人啫。可能佢退休有其他嘢想做 哦，几好玩喎、 啊！其实系好噶 ，OK。 但系 沈祖尧， 其实你所以你会明白点解佢喺学生心目中嗰个形象， 其实真系好好。我记得我 po 咗条片出嚟之后，系即系你哋个校长就好啦，或者校长 you rock 咁样样，有啲就好 proud of 自己嘅，我校长嚟噶咁样。其实系一个好嘅。一個模範嚟嘅，我覺得，即係真係打成一片，好厲害。 OK， 咁而家收入都有幾多個？ 但佢唱歌點㗎？我想問，我喺網上面會揾得翻。 個重點唔係呢度嘅。佢都唱得好， 但你講到咁，我更加想知。 佢使唔使睇歌詞㗎？ 佢唱咗一句仔啫， 一句仔， 係啊係啊，咁唔使睇嘅，唔係佢有我是話嗱，跟住咧四拍就咧，我識啊咁樣。 佢真係有做我咁師奶嘅手勢， 真係有噶， 明開咗 嘢， 嘢 㗎 係啊， 咁樣樣。咁而家收入到幾多個啊？ 其實哇，每場攞幾廿個都其實有幾百個嘅。咁我哋就用咗即係一段時間去揀篩選咗啲咯。咁而家就有廿幾個咁樣，再慢慢揀。 但有冇啲好不切實際嘅咧？ 我其实又唔可以咁样话人哋个梦想嘅， 唔系因为唔系，即系有啲话可能纯粹系我要成功，但系其实冇内涵噶嘛，即系嗰阵时我成功咁， 即系好片面， 即系好片面，但系冇实际一件事或者一个方向你可以帮佢做到噶嘛。 我又唔可以话唔好，我觉得得意啲啦，有啲就想食极唔肥啊，白啲啊，想廿零岁退休啊嗰啲。咁 你心谂我帮你达成到我做咗啦， 佢够白噶啦， 可以 咪退休咁咯， 可以劲啲咯。 O K， 系咯。 但我见有啲系真系好有目标啊，即系我立过下佢哋又俾我睇咧。我好记得有一个系话佢要做National Geographic 嘅摄影师咯。 哇，正！ 即系佢唔系话我要做一个摄影师咯，即 系 佢想去系啊，佢个目标好高好远，但系佢系啦，但系佢好清楚嘅。 O K， 有好多劲人噶，有啲譬如想做无国界医生啊，有啲。想做个咩扶贫基金啊嗰啲，即系好大无畏噶，系啊，劲噶， 估唔到。但系你哋自己咧，你哋自己嗰阵时，你哋有冇一啲梦想？嗰阵时细个系想做到噶？ 其实而家同仲争一个 World Tour 啊，就差唔多达成 了。你就系 World Tour 世界巡回， 系啊，即系同细个梦想嘅生活都。以接近，即系想夹 band， 想表演，想做音乐。咁我几近，仲争一个 world tour 啊！ 费 心机，可唔可以 world school tour 咧？前面 可以，会做到噶啦。神曦咧？ 如果喺音乐上，我都想即系连啲外国人啊，即系咩颜色嘅人都可以夹硬要逼佢学我哋啲广东话。去唱我哋嘅歌， 好似以前 Beyond 咁啊，真系。 系啊， 但系除咗音乐以外咧，因为我感觉佢哋四个系应该谂啲嘢系有啲古灵精怪啲，即得意啲嘅嘅一啲 dream。 佢哋好似唔好意思讲，我 谂紧啦，系 生第二个。 其实啊，其实好多人而家喺街都叫我做爸爸，其实。我好似有啲幾廿歲嘅仔咁樣，咁就咁啊，其實經過呢個 tour 啦，咁好多人幫，好多學生幫手，其實我好似某程度上好似佢哋啲，即係當係啲仔女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我搞呢個 tour 咧，就好似叫做做咗一個好好味嘅一個晚餐咁樣咯。就等佢哋去享受啊，去领略中间嗰啲味道啊，去食啊，令到佢哋啲营养又可以即系俾佢哋吸收到咁样。 咁有诗意嘅， 系啦，系啦， 爸爸。 咁就即系当中实有啲细路咧，就系即系佢系反叛嘅，佢觉得你煮到几好味，我就系唔啱我食咁样。 嗯。 咁点解你要逼我食啊？咁样 即係我希望我煮嘅嘢係即係各個方面都可以照顧到佢哋咯，即係佢哋又中意食嘅咯。 有冇小朋友嚟睇㗎？因為你哋係攞飛入場㗎，唔一定係國家學校㗎嘛。 有一肥一瘦有個小朋友，好得意㗎！佢哋嚟咗兩場，第一場佢喺出面，有一場 KB 嚟啊嘛，做嘉賓表演嘉賓，跟住佢。咁即係你明唔明啊 ？KB 我哋前輩嚟噶嘛，我哋都唔會嗌佢 KB 啊 ，Kevin 哥咁啊。跟住嗰兩個小朋友嚟到小學生，佢話：喂 KB， 你想唱歌啊？ 佢真係咁嘅聲。 係啊 ，KB 係望唔到佢㗎，即係到膝頭高啲啲咁多嘅咋。係啊，咁啊，跟住阿 Kevin 哥 親戚嚟， 又話翻：我唱下，你插唔插水啊？插。係啦，咁啊諗住，跟住但係嗰場咧就唔知點解佢早走咗 ，KB 唱嗰陣候已經唔見咗。 到底啊！ 點知第二場見翻佢，佢話原來嗰日要早啲翻屋企咁樣，今日就攞曬 permit 噶啦，可以睇到尾咁樣樣，係啊。 咁佢有冇插水啊？ 最尾有，追咗上嚟，係啊。 小學生喎， 係兩個係小學生啊，兩個都有插水啊，肥嗰個插完手嗰個又插。 咁係咪你係咪見到台下面嘅人係會？即係著緊啲嘅咧，有小朋友 特別 support 添。 佢未算係最細個，因為仲有一個再細啲嘅係幼稚園啊， 唔係好似五歲， 五歲 係啊，阿浩南啊嘛， 係啊，浩南係啊，咁五歲嘅啫，佢係跟奶茶學跳舞嘅， 係狂舞派個， 佢最俾我係狂舞派個奶茶嘅，跟住佢帶咗佢嚟，咁我仲喺好記得啊，喺網上邊添，喺台上邊咧，我就直情問佢，我話你大個想做乜嘢啊？咁一個五歲嘅小朋友嚟嘅啫嘛。佢就話：我要跳舞咁啊！哇，好 firm 嘅，即係講得好 confirm 嘅。跟住我好啦，咁呢度你記住你講咗係㗎啦，第時要俾心機啊，插水好唔好啊？跟住佢就好咁樣又插咯。但係嗰個係 你叫佢插水，同佢之前講我要跳舞，其實冇邏輯，可以關佢咁樣感覺。 我開始覺得係一個決志嘅過程嚟㗎嘛，即係今次喺度講到，跟住呢個儀式啦，咁係啊，記住啦，呢一世都記住啦，咁就慢慢抱佢出去咯。咁跟住。啲人咧就嚇慢慢控埋嚟，控埋嚟咁樣，好驚佢跌咁樣， 好驚跌親啊！ 即係呢個係一個咁多場裏面一個最有愛嘅插水嚟嘅，我覺得係真係， 好得意啊！五歲插水， 五歲 佢跳舞好勁。 但係佢但係之前嗰兩個係一肥一瘦係自己嚟嘅， 自己佢有爸爸喺門外邊睇住嘅，唔知 點解佢入埋嚟有冇飛啊？ 我都唔知點解。我見到佢喺牆出面咁樣翹住手 喺度睇住， 係啊， 有 型，係啊， 幾得意喎！你諗下，如果有個僆仔同爸爸，我今日去睇 Tony， 好勁啊！啲同學問佢去咗邊，我去睇 Tony。 佢都有 follow up 㗎，佢繼續喺 Instagram 啊，佢開咗 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就為咗睇你哋。 佢係佢 cover 我哋啲歌咯。系啊，好犀利噶，系啊，好劲噶。但系佢又唔系弹噶，佢就咁播住条片就跟住唱嘅啫。咁唱到咧，哎呢度唱唔到啊！ 好睇喎呢啲片， 系啊，佢唱唔到，跟住我，哎咁我由头唱过啦，又唔系。喺呢度唔記得歌詞，好笑噶，好睇， 好手睇噶。 佢每一條片都係 at 翻我哋嘅，即係俾我睇翻咁樣。 係啊，好開心嘅，係啊。 不過應該完咗呢個 tour， 你哋係更加係好 firm 嗰啲，即係你哋自己嗰個 value 啊，或者係音樂嗰個價值喺邊度咁樣，應該自己都好體會到呢樣。 你哋有冇心入邊都自我決志咧？雖然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每個人都有做插水嘅動作，但有陣時我覺得即係可能做完一場 show， 你除咗更加堅定自己相信嗰樣嘢之後，你可能都會突然間覺得啊，我要記住呢樣嘢，因為我將來要做啲乜乜。有冇咁嘅一刻咧？你 會㗎，其實好早已經有呢、這個，其實好似自己俾咗個使命感自己咁樣，由最初一夾完開始有啲人走埋嚟，佢認得你先算啦，聽過你嘅歌先算啦，佢會同你講，因為你嘅歌影響咗佢做某啲決定，佢可能會即係辭咗份工又好，去做佢夢想嘅嘢，或者佢決定咗嗰樣嘢，佢真係去做啦。咁嗰陣時你係真係會俾咗個，我要繼續俾呢個支撐你哋咁樣咯，係啊。 咁佢，你另三個咧，你哋咧？ 哦，系啊，因为即系我个梦想都系即系 keep 住夹 band 嘅，即系其实好似啊，即系我想做个 world tour 啊，即系一啲唔识讲广东话嘅人都可以唱到我嘅歌，咁所以过完呢个 school tour 即系更加坚定咯，即系更加坚定要作夹好呢条 band， 作多啲歌，影响多啲人啊，已经系继续紧噶啦呢件事。 小龟咧？ 小龟咧？ 搞好個婚禮啦。 好不是，我覺得即作歌，我哋其實係有個 message， 我哋永遠都可能啲歌係有個 message 嘅。咁我會想係呢個 message 嘅話，即係呢個 message 可以去到更加遠嘅地方咯。即係而家好似局限咗香港咁，我會好想去。即係國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講廣東話，即係當然廣州啊，又或者係 佛山啊， 係啦，即係嗰啲地方其實如果可以有一個大型嘅演唱會，因為其實我哋都一路都想搞，咁但係即係如果嗰邊啲朋友有機會聽到嘅話，就希望幫下手咯。如果係 拉一下 件事咯，係我哋真係好想翻去內地去有一個演唱會， 或者去 live house 先咯，你哋自己 live house 我哋都去過幾次， 即係去幾站 live house 係啦。咁我哋係啦，如果去幾站咁一個 tour 咁就會，或者係一個中國站嘅 tour 咁就開心 係。OK， 咁幾時有新歌咧？咁你哋？ 我哋呢個 school tour 就整咗一隻邊個知道嘅新歌啦，咁跟住就連帶就再出埋隻 DVD 啦，跟住就喺同一個時間咧，我哋就揾咗一個監製，新監製叫做 Wilson， 咁啊俾咗好多 demo 佢哋，即係我哋今次咧就同以往創作唔同啦，即係以往創作係大家喺 band 房度，不如試下 jam 啲歌出嚟，今次咧就係我哋每人交自己嘅歌，每人交三四首 demo 俾監製揀咯。 OK， 係啊，咁嚟緊一二月應該就會 動工啦。 係啊，係啊。 OK， 而家一二月，好快就會有啦。 而家係年頭，一月中就有。 喂，但係呢次訪問係我哋同 Tony 做咗咁多次訪問，應該係佢哋好最嚴肅嘅一次啊。 好似長大咗， 係咯，唔同咗，即係個感覺。 因為佢哋真係長大啦。冇關係， 好有趣喎、 啊，都唔係嘅，心境都仍然都係十八嘅樣，因為你 唔好講啲女明星講嘅 嘢。玩音樂咧，我覺得好緊要，就係、是、你咧一定要有個團伙。如果團伙係你唔能夠因為自己嘅年紀大咗就冇咗，即係因為如果你冇咗嘅話，你就唔會話。 係個演繹唔同咗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 keep 到個團伙嘅，即係音樂上面都係不斷咁樣想進步嗰樣嘢咯。係啊。 咁、 okay. 你哋可能有機會新碟聽到嗰個 tuning， 哇，好似嗰個感覺好似成熟咗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因為要有火，即係想。改變咯，即係唔想不斷咁樣做同一樣嘢做十年。咁我哋係想行一步，係都算係一個幾大嘅一個係。咁希望大家聽到我哋嘅新碟之後，會俾翻啲反應我哋啦。我哋希望都會俾大家一個衝擊咁樣。 係拍片 cover 佢哋歌。 係我啱啱想，我想叫嗰兩個小朋友記住 cover 拍片 cover Tony 嘅歌啦，咁樣。 我突然間諗起後街男孩，嗰兩個小朋友令我。 咁DVD 就出咗㗎啦，係啦，呢一個 DVD。咁嚟緊就睇你 哋。月尾啊，1月30日會。最後一場 school tour 啦， 係啊，我哋其實係搞咗之前八場啦，咁、今次就其實我自己個概念咧就唔算係最後一場嘅、叫做好似一個 reunion 咁樣，即係之前睇過嘅又可以嚟啦，唔得閒去睇嘅或者唔方便睇嘅，咁又可以過嚟呢一場嗰度睇翻曬我哋啲嘢啦，咁樣咁同埋我哋個 line up 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咁有我哋啦，有 Super Moment 啦，有 Color 啦。咁樣咁呢個全部都係好朋友、好兄弟嘅一個 line up 啦，係、 Bravo！ 你翻反應你啊嘛！ 喂，咁啊，1月30日，咁就預祝你 good show 啦，咁啊，同埋都係等你哋嘅新歌， 係啦， 好， 多謝 Tony 今日 ，thank you， 多謝。 細蚊仔，乜都敢玩行仔，冇乜計。随意乱碰乱咁嚟，当忽然学懂睇，就怕事怕伤心怕衰仔，错一次叫天真贪得意，错多次还要眼镜决心事，衰三次仍再战，方记住最初想法最 free， 就算是错是傻，起码我做过发梦照样不敢难堕，亦庆幸冇白过，就算已逝一个。继续闯祸，继续出错，人生想点样随便照样，不怕夸张，就怕正常。继续闯祸，继续出错，

增加烟草税一倍至每包烟76元，认为有助将吸烟率喺一至两年内下降至个位数字。委员会喺去年五至到九月用电话访问2400多名嘅市民，60.5%受访者认为政府上个财政年度增加烟草税大约1.1%，不足以令吸烟者戒烟。对于烟草商指大幅增加烟草税会导致走私烟活动加剧，委员会认为打击走私烟最有效的方法是严厉执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部分地区有烟霞，晚间大致多云。听天气是显著转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突发事故噶，就喺大坑东道咧，受到突发事故影响，现时介乎桃园街至到大坑西街段咧，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就系受到突发事故影响，大坑东道介乎桃园街至到大坑西街段咧，现时系来回全线封闭噶。咁跟进翻较早前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第三四线咧已经解封，消散紧嘅龙尾咧就排到去芜湖街嘅。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另外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咧旺角道近住波兰街一段咧，因为爆水管，现时去洗衣街方向嘅第四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新年新气象，演艺风流一如既往咧，会为大家带嚟最新嘅演艺娱乐嘅评论啊！咁我哋会着重文化艺术方面，同埋美学同埋理论方面嘅。我哋有几组嘅，卢伟力同乐峰咧系一组。 冇错，大家好。 我哋演艺风流咧就系会集中讲下 城市当代舞蹈团嘅城市当代舞蹈节。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Y Space 主办嘅 I 舞蹈节2014，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演艺风流。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三位，《用余生去爱》，爱国曲，作词林夕，主唱张学友。 好像说过一辈子，我才与你同在，永远只剩下一秒，也要拥你入怀。有些生命换无尽的爱，花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一瞬就不会苍白。 FM 94.8，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1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AM 621，数码3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昼2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介绍个人俾你识啦， 有咩特别啊？ 佢特别就系白舞， 咁佢舞啲咩啊？ 唔系，佢真系好似白武咁嘅。第一，佢好八卦，尤其是中意抄你啲银包出嚟起你底嘅， 真系好白。 第二，佢好中意买餸，尤其好支持啲本地有机菜噶。 咁健康？ 系啊，佢仲朝朝早一起身就落街做运动噶啦。 咁白武贵姓啊？ 佢姓梁，其实就系我啫嘛，我系我 Eric 啊。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我俾2个钟头你认识我。

上榜五个星期，暂时回落咗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奕匡《仲赞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家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怡啊。 想知道我黄天怡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come on。由于写信逐渐在香港没落的关系，有见及此，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尽快离开电脑占领的区域，执笔写字。或者我再重申一次，我希望释出最大的善意同大家沟通。我再重申一次，只要将你任何的心事或者问题寄来九龙塘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二台，注明黄天怡释出善意信箱，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我黄天怡就有机会在 Give Me Five 时段内回信。 I will now recap in English. Shall we be pen friends? 是这样的嘛。 信箱编号948969，信箱收集时间几时都得，释出善意信箱，黄天怡。 你好啊，天怡，听了几个星期的释出善意信箱，我一直鼓起最大的勇气去完成这一封信。好了，先讲下我的故事给你听啊。关于感情方面，上年10月我正式拍拖，也是我第一次拍拖。对象是在个婚礼上面认识的，因为某些共同朋友的关系。咁婚礼完结了之后，他正式约我去街，我们去了看戏、看演唱会、吃饭、行街。我们开始拍拖了。不过大概过了3-4个月，我夜晚就会收到一些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是一把女仔声。初时我都不为意的，因为我男朋友都会用一些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打给我，又会经常无故失踪一两日，是不是我太蠢呢？我没有发觉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有一日，有个女仔打给我，她说我抢了人男朋友，她一边喊一边闹我，因为我是识我男朋友家人的，所以我很快就知道这个女仔是她的前度。而我男朋友的反应就是说，现在你跟我一起就得了。他的家人很帮我，而那个女仔就不断地烦我，例如会一天打10多个电话给我，跟着 WhatsApp 我，又告诉我其实他们分了手之后仍然有发生关系。他又会加我面书、微信，发了很多相片和文章去宣示自己才是正室，而我是小三。在不知情之下，我做了小三吗？那个女仔后来又send短信又send相给我，然后又说自己有了小朋友，就好像那些电视剧情那样。没想过第一次拍拖就搞成这样，因为她我和我家人的关系差了很多。那 BB 最后都没生下来，有时候我宁愿他们会生了个 BB 下来然后跟我分开。这件事我朋友知道之后很生气，我他们认为是我搞到个 BB 没办法出世，而我是他们最憎的小三。我因为这件事哭到收不到声。我同佢分开过，但系因为心软，又喺分埋一齐。而嗰个女仔竟然话唔介意做后备，而我就从嗰个女仔嘅 Facebook 上面得知，我男朋友竟然仲继续同佢一齐。之后个女仔竟然用我男朋友嘅裸照嚟威胁佢。之后佢哋冇再联络，我以为一切都会完结噶啦。点知我男朋友1个月之后又再揾翻个女仔，只不过今次系个女仔冇再理佢。我真的很伤心和觉得很丑，为什么件事会发生成这样的？这个是不是一场闹剧呢？而我是不是真的很不知丑啊？已经没人再听我信了，我知道我信很长，不过都希望你会读出。祝你新年愉快，文小姐上。 让我这样吧，让我最乐观孤单到死的刹那，还是再迷信他湖坟地里曾恶化，让我。 笑着吧，让我以乐观击倒最惨的戏码，华丽地前往火化，能下世遇见他。有别人嫌我笨，我不理，我不在乎。谁前行无量光似地富，悲观的人悲观不过盼被维护，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谁会在乎。在迷信他会坟地里赠我花，让我笑着吧，让我以乐观击倒最惨的戏码，华丽地前往火化，能下世遇见他。若别人嫌我笨，我不理，我不在乎。 文小姐你好，无辜地介入了一段似断非断的感情，当然不是你的错啦。一心要欺骗人感情的人呢，是防不胜防的。很多人都会说，同一个人开始之前应该要好好了解，打听一下对方的感情状况和历史。其实这些同叫你要早睡早起，小心饮食才会身体健康的金句一样，是没错的一定。不过有心装无心的时候，受害人以为自己已经好小心翼翼的了，但是其实只是一步一步这样行入去人家已经规划好的剧情里面。况且现实中有不少人步骤是做足了，但选择避而不见顺从剧情的亦都大有人在。明知你未分手吗？明知前度还在纠缠着吗？证人的补助差少少就得到了，要放手睬你都傻啦，一于咩都扮唔知，咩都睇唔到。不知者不罪，知道咗仲中个头埋去呢，咁就係自己攞嚟啦。攞彩攞嚟搞攞 focus。而家次序已经唔係问题啦。问题係呢、這个你爱嘅男人已经早早露出咗佢嘅狐狸尾巴。你都确认咗条尾係真㗎喎。咁问题而家就係在于你舍唔舍得走囉。你话已经冇人听你信啦，因为佢哋已经同你讲晒应该讲嘅说话，已经再冇讨论嘅余地。你想继续信，只系发泄情绪嚟嘅啫。甚至乎，你系咪享受紧被伤害、做电视台剧集嘅苦情角色啊？你唔丑，只系太过温柔啫。唔止佢知，佢屋企人都知噶，所以你都识讲啦。佢哋全部都企喺你嗰边嘅。但成功做到家嫂咁又点呢？未必可以成为你的感情筹码的。他会受家人那一套，介意他们的意见的话，就应该一早乖乖地回来你身边。 你话我细利又好，小心眼又好，仔系人哋嘅，把口点话佢衰，点帮你都好，最后佢嘅屋企人一定会比你更加包容自己嘅仔。同样地，痛锡你嘅永远都系你嘅屋企人，你做过咩决定，亦都一定可以翻到去佢哋嘅怀抱。边一啲先系你需要嘅支持，你心里有数啦。你问呢一场系咪一定系一场闹剧？如果你唔走，唔一定系一场闹剧噶。有啲女人真系望夫石咁样望穿秋水，望到浪子回头。但系你由你一开始发现对方同前度掉煲唔掉盖而继续忍受嘅话，你就提供咗一场闹剧嘅重要元素。一个任由摆布，人人听到都话吓咁都忍到嘅苦情女主角。有因有果，恋爱初歌唔系今次事件发生嘅原因，你落力配合剧情先系闹剧发生嘅关键。唔信因果嘅话，要令你比较容易接受嘅，我唯有同你讲就系你运气唔好咯。有人运气唔好，所以冇含住金锁匙出世，佢哋要靠自己。有人运气唔好，所以明明生活检点都会患上重病，要面对病魔。而你运气唔好，所以遇上咗人渣，仲要系初恋已经遇上。运气唔好嘅又点止你一个啊？彭浩翔都讲过啦，人一世流流长，总会遇上几个人渣嘅。你其实只系大多数，但愿你唔系沉默嗰、那个，亦都唔系沉沦嗰、那个。期待有人尽快脱离电视桥段的天儿。 忽然操起一些死去的年少轻狂，将你手心捏紧的男孩都已经什么年代，他早已不在，我置身事外也不算太坏。对着不幸微笑，却对着幸福皱眉，有过悲伤才甘心快乐，最残忍还是时光从来不停摆，同样也是他让一切冲淡，我告别算是一种成长的安排。想念太刺眼，反射回忆一片，燃烧起爱与恨的气味，有点疼痛感觉，就算今天转眼变穿得过大海，没听他呐喊，风撕破云彩，没见他伤怀，我离开才是一段开始的到来。想念太刺眼，反射回 果你都想释出善意，讲出心事，寄信嚟九龙塘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黄天怡释出善意信箱，留低你嘅联络电话，我会揾你噶啦。翻嚟啦，信箱，希望大家继续寄信俾我啊！ 寄去边啊？ 九龙塘广播道三十号香港电台第二台。 哦，知名黄天怡收咁啊， 系啦，系咪都系感情故事多啊？而家 系啊，暂时都系感情故事多。 小三啊嘛，今日 系小三嘅题目，我哋啱啱星期一先讲完，就嚟啦。 嗱，你小三吓咁啊， 你系咪有啲方法提供？ 系啊，头先听嗰个系咩？又即系将踩到自己做地底泥咁样。 系啊，觉得自己好丑啊，佢话。 啊，即系个样啊。 唔系啊， 即系嗰件事， 身世 事。 一听完之后佢话， 冇提供相。 咁我成日都话，既然咁苦，咁点解你何苦仲要喺埋一齐咧？吓、 啊， 嗱、 啊， 你一个好嘅方法，嗱、啊，你咧就应该，嗱、啊，而家你系佢系被小三噶嘛，系嘛？ 系啊，佢不知情底下，其实嗰个系前人哋嘅前度嚟嘅。 系啦，嗱、啊啊，你而家即系被小三啦，系咪？咁啊，即系好含辛茹苦咁样啦， 系啦，好冤枉啦。 好啦，咁你呢个情况咧，就应该咧就系你维持住呢段咁骑呢嘅关系先，你又再识多一个男仔喺出面， 系， 你就将呢一个咧即系呃你嘅男仔啊。吓、啊，即系原本嗰个咧，就被小三翻佢，系、 哦、 啦，等佢感受以牙还牙，等佢知道被小三嗰种嘅辛酸，系啦，你可能亦都从中得到就系、是，诶、哎，原来呢种三个关系其实，佢真系好核突啊，咁样，你就会飞起嗰个被小三嗰、那个，即系当时多个男仔，我哋就觉得，佢唔值得爱啦，咁你就同你嘅新欢就喺埋一齐，顺便飞埋佢。啊，咁啊，一石二鳥系咪先？啊，一鳥百鳥啊，直情哎呀，好好啊呢一、這个。 其实新欢都被小三埋嘅都，我程度上， 你将佢个研究咗下一个， 四个都系被小三最后。 你咁清醒嘅， 其实就系 卡玛嚟喎，原来真系。 突然之间， 其实真系你好多时就系将人哋嘅。将自己嘅快乐或者想复仇嗰样嘢，就系摆咗人哋身上嘅痛苦， 系啊， 即系都避不免嘅，真系少少少都。 咁冇办法噶啦，我哋讲到咁你都唔明 白。其实都系想你离开 系 嘛，最后都系一致投票啦。我哋 系啊，我祝你醒咯吓，总之咁痛苦嘅就唔好令我自己沉沦落去咯，好简单。 系啦，识个第二个啦， 拜拜。